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关注精彩节目，大家好，我是可薇。 大家好，我是大鱼。 说海参是个神奇的物种一点都不假，因为海参脱水自溶、受伤自愈以及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。当然啊，这背后的真正神奇是海参体内的种种营养成分。也正因为如此啊，在中国有句古话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海鲜的美味靠的是干净的水域、野生的环境，足够的生长年限，那海参也是如此。 是的，环境决定品质。今天这款海参啊，就是来自地中海海域野生深海慢生长的优质海参。你别看它个头不大，浓缩的都是精华，市面上一盒的售价可不便宜啊，是1999块钱。但今天针对北京市场，厂家特别补贴了10万块钱。打进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注意了，订购一盒直接是送您两盒，等于说三盒野生海参立即省了3998块钱，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水洗夏凉被免费赠送。三盒600克，120多头的野生海参全部都是淡干工艺加工的，划算，吃一头才15块钱。订购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老顾客周阿姨说，我们家常年吃海参，过去吃过辽参，现在野生的都买不到了，连养殖的都要400-500一斤。是儿子告诉他们进口的野生海参好，别总吃养殖的。去年买过我们的野生海参之后啊，发现确实很好，吃上去弹性好。听你们的节目啊，野生海参啊都是在海底奔跑的，真的很有意思。他也去过烟台、青岛这些地方，看到海参啊就是在海边养殖，水面上都能看得见，感觉差距有些大呀。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啊，我们的野生海参可是生活在海底啊，生长环境纯净，各种海底生物有着最原始的食物链，就别提什么人工饲料啊、抗生素啊什么的，根本不存在。所以啊，现在入口的东西首先是要安全。而今天推广活动，不少朋友订购更多，今天只要1999元订购三盒，而且还有海参焖烧泡发杯和夏凉被免费赠送，自用送人都可以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，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不管是给家人补充营养，还是买了送人，水质好、营养满满、礼盒包装的地中海野生淡干海参，一级品品质非常合适。1999元三盒带回家，订购成功再送299元海参焖烧泡发杯和680元的孟德兰水洗棉夏凉被。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打竹板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核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博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5000年，评书名家奇欢剧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。